人，因为你是我的初恋。明知今生做伙无希望，也不甘将你放。是我含慢白白来牺牲一场恋梦。